现在这样就够了。今晚你不用再逼自己赶快有反应，你可以慢，也可以还在安静里，不用因为还没热起来，还没有动起来，就觉得自己不够。先让身体留在它觉得安全的地方。今晚不用再催自己快一点恢复，不用再拿别人的节奏来要求自己。先把那份一直想追上的压力放下来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 现在先安稳下来，你现在这样就够了，身体会慢慢回到你的身边。